即係小圈子選舉嘅選舉團嘅。即係例如你民主黨，例如民主黨有幾隻啊？六隻咁，咁你咪六十人咁咯。即係落嚟攞呢個比例，係嘛？社民要一隻嘅咪十個咯。即係你嘅選舉代表啊。咁嗰度可能咧個投票咧又佔咗兩三成咁。咁因為嗱，我亦都諗過今日晏晝冇咩搞嘅時候，喂，咁你網上都應該去投噶嘛？ 嗯。嗱，網上嗰啲就好好多水分可能。 有啲水分，所以咧攞身份證號碼。 啊、 要好似戴耀廷嗰阵时候咁攞，即系手提电话。 你嗰个系叫622公投， 但系你唔可以占太大嘅百分比，十零廿个 percent， 因为你开始要卷起啲人嘅参与啊，系咪我又唔信嗱，嗰几百人，即系民间团体计埋吓，即系例如话民间人权阵线，大家约定俗成嘅左交泛民咁，咁嗰啲咁嘅团体应该有代表噶嘛，系、 嗯、 嘛？虽然佢立法会冇票，咁你都应该 allocate 翻啲即系党代表嘅资格俾人哋噶嘛，系咪？咁嗰啲再倾啦。咁嗰度又占三四成，民调占三四成，咁你一两成咪网上咯。咁你开始鼓动啲人去即系参与呢个初选，同埋啲泛民一日建立唔到呢个初选机制咧，你一日都系死嘅喺日后面嘅选举里边。但系你问我。最高嘅招數就係而家佢哋上訴緊，如果終審庭萬幸地批到佢哋兩個 DQ 嘅上訴嘅話，你更加要出長毛同小麗，唔使諗啊，玩鳩佢啊嘛！喂，佢贏咗兩個位，跟住萬一上訴成功，就當然呢個可能性好低，係嘛？咁但係如果有呢個可能性嘅時候，即係共產黨點搞啊？又識發一次啊，大哥，係咪？同埋我哋起碼先打穩第一次嘅陣腳先。在第一场的三月的补选里面下年的补选里面打稳第一次的阵脚起码你不用烦两个区集中港岛算了来玩一次初选个个人都可以参加只要说自己是民主即是在相关的民主派的团体的代表里面就得了。因为今次你没得说哎那么好着数即是一些大党那么当然有着数大佬有什么办法因为你都要靠个拉票嘛大哥。 嗯。 是吗你几争民主党几争公民党你认为平时认为个契弟都好。咁你都要靠佢帮你拉票因为佢好多壮脚喺度大佬。你唔靠佢守肯你呢一次透过呢个机制去赢个选举返嚟。 哦咁就係啦呢个系一个 trade 嚟嘅呢个deal嚟嘅。 每次补选大家都众星拱月㗎啦。 系。 是吗 咁就系喎你如果你要赢得佢哋 endorse 嘅话呢咁你冇办法。 你唔可以话我淨系我自决派负责啦又唔得喎大佬。因为你赢唔返个位返嚟㗎喎大哥你得10%㗎咗喎。你加埋所有泛民阵营嘅人呢就刚刚好啦 ,60%。所以我要透过一个公平公开相对公平啦吓嘅机制系揾一个代表出嚟，系大家认受咗翻嚟嘅，认受嘅。咁呢个 legitimate 嘅代表咧，咁我先至可以各方号令天下，就话唔该大家帮手拉票，大哥。咁过往约定俗成嘅做法就系、是，喂，汤渣华走咗就梗系公民党优先啦，系咪？咁而家阿毛哥走咗，佢你梗系俾阿毛哥优先啦。喂，咁呢个 practice 嚟嘅，大佬。咁我无谓同人哋争啦你仲喺度搞大轮选举呀、初选呀、 如果嗱因为你毛哥同埋阿小麗个位呢即係如果嗰个空缺係属于佢哋嘅咁唔使争论啦因为嗰个就係政治伦理嘛。 啱啊。 咁但係你而家就唔係政治伦理嘅问题啦其实你自己就即係等于呢你相对于阿梁友咁你两 个。唔係所以有一次有一条友唔明啊係咁 send message 俾我佢、真係唔明我条桥系乜嘢。 嗯。 嗰个唔知咩 Maria 呢C 啊定系 Marina， 我唔记得。 主要网友啦，系咪？ 网友咯，佢猛话你沟埋佢做咩？屌我沟埋佢一个初选咪 KO 佢咯。第一佢唔会加入，我估死佢嘅，到时就喐佢噶啦。你系帮呢个共产党掩护噶啦，大佬。即使你冇收佢钱都好，即使佢冇落 order 俾你都好，你客观上就系做紧呢样嘢，一定叫埋佢埋嚟，跟住我哋一定 KO 佢啦。如果泛民喺个内部初选投票同埋民调里面都 KO 唔到青年新政嘅我哋返去佢瞓觉啦好似建制派咁叫我哋走啦。 咁、有啲数你係计唔到嘅譬如郁敏咁样郁敏佢就话呢即係佢而家唔讲实啦係咪佢虽然佢一直都话自己系唔会选啦咁样咁但係就係话。 佢转态好似买呢两嘅。佢同陈云都系喎。 嗱陈云呢其实讲真呢、這个可以我觉得可以不理嘅我觉得佢如果再选嘅话呢会变咗巴士阿叔咁嘅人物嚟嘅啫其实系。即係我相信佢可能系1000票都未必攞到嘅系咪 唔系但系从呢一个嘅转口风。 系。 因为第一个讲所谓political ethics, 政治伦理嘅人呢系王老邪嘛。 系。 係咪 佢同阿勾達嗰班僆仔反面，我聽住嗰段片㗎，佢都係講緊政治倫理嘅問題嘛。咁點解而家無端轉態？嗱，第一個疑問係一樣嘅。 唔係佢唔係嗱，政治倫理咧係 just for 自己人嘅啫。 OK， 係啦，即係如果你唔係佢所承認嘅本土派嘅話咧，都仲要佢所承認，因為佢而家佢呢兩日就話啦， 佢唯我獨尊噶嘛，屌！係 啊，你 佢 define 邊個係本土派，邊個本土派？ 你梁又就唔係本土派嚟，佢唔當佢係本土派嚟嘅。咁、okay. 你？ 咁佢当佢咩啊？ 泛民都唔系自己有啦，系咪 ？OK， 吓、啊、咁所以其实佢就志在搞局嘅呢、這个好明显啦。咁所以就 佢一定系收咗 order 噶。我唔敢讲话有冇钱，系咪啊？不过九成都有。如果唔系，点会咁得闲啦？佢系输紧梗，话俾你听。黄毓民系输梗喺九龙西，我对刘小丽。 我知咁， 你仲系好样衰咁退休啊？你随时你可能累到刘小丽有机会输，但系你系会。即系三 over 四就系刘小丽嘅飞，你又得翻四分一，甚至乎五分一、六分一、十分一我都信。嗯、 但系好明显呢个就系佢哋想要嘅结果啊嘛。咁你点样？ 咁佢功在党国，咁人哋叫你做嘢落 order 就话帮我一个忙啦，郁敏卿系嘛？即系我哋党欠咗你嘅嘢，我哋迟啲会还翻俾你嘅咁样系嘛？唔需要讲到咁婉转噶啦，对黄毓民就已经好直接噶啦。咁咪出嚟搞局咯，系咪啊？咁但系你自己一定样衰，话俾你听，我真系估九成嘅非泛民嘅支持者系会去晒刘小丽度、嗯，即使你点捻样辩论都冇用。 但咁啱得咁巧， 咁都好。咁花生台有重任啦，有 mission 啦，大佬。 系，但系问题因为嗰10% 输咗就好大镬啊嘛，讲紧个问题。 我觉得呢、這个 出奇、 啊，呢、這个困难好多啦。因为其实嗱，上次 所以你更加要开始建立一个初选嘅基础。如果你讲埋黄毓民同埋陈云呢个因素咧。嗱，我有少少修正啊，对初选，唔单止系港岛要搞啦， 系 九西同埋新东都要搞，仲公开邀请你黄毓民嚟初选。 嗯， 我睇你点样喺我哋嘅初选度输。嗱，你话唔入呢个初选咧，屌我又屌鸠你，你入去咧就输紧梗，话俾你听。 嗯， 我审写包单，人头搏户头，你入得个初选啊嘛，系咪？你话你反共啊嘛， 本土民主反共。 起码我同你两个 point 一样嘅纲领，屌你，你三个纲领啫嘛，噏嚟噏去六个字，系咪啊？写几千字啲文都系兜嚟兜去嗰六个字啫嘛，咁你起码有两个钟啦。本土我哋都唔系唔本土啊，你 define 我哋唔系咋仆街？啊，公开邀请黄毓民入初选，俾我哋一嘢 KO 佢，屌佢老尾，跟住你仲敢出嚟选？佢一定唔系，佢一定唔制噶嘛，全面攻佢。攻撚到佢落地，話俾你聽，係咪啊？我就唔會出嚟同牙嘅，點解你咁搞搞下？點解你我又插埋一份票？因為今日有人問我嘛，係、 嗯、 咪？我有 job 做啦嘛，屌！我唔搞呢啲嘢，大佬，我哋公開喐佢好過，大佬，係咪？選舉論壇嗰時候圍鳩佢好過，咪咁叫僆仔嚟反圍我哋咯，屌驚佢咩啫？ 有禮過， 咪咯， 唔係佢 出事啫， 佢冇嗰種動員力啦。 佢冇阿李正熙已經即係咩噶咯？已經即係有單嘢上身噶咯，上 唔係所以佢。而家透露風聲仲好，起碼我哋有心理準備，所以你唔好話政府排六個月，有時即係機關算盡，未必係冇在數啊。對我哋，起碼我哋好多啲時間部署，係嘛？佢話選最好啦，公開邀請你嚟嚟初選啦。 咪同埋你好 tricky 一樣嘢，你見到政府頭先蘋果嗰段片就係講緊政府只係講咗投票日係3月11日嘅啫，但係問題提名期咧，喂佢完全唔講提名期，唔講 你預六個禮拜到7個禮拜咁上下啦。系咪？即系你提名通常2个礼拜啊嘛， 嗯、 跟住殺入選舉6个礼拜，即系你預2个月咯。 嗯、 即系1月13日咁上下啦，1月10几咁上下開始你咯。嚇、嗯、啲、啊、form 就1月头就應該攞得噶啦。 你仲要準備埋確認書，你仲要準備埋點樣走去過骨喎、啊？呢、這個先係問題、啊。根據翻上年嗰個經驗。 嗱，我最擔心嘅問題就點咧？小麗同長毛兩個就算再一次簽確認書咧，佢都喺嗰度嗰集裏邊咧係集咗嚟先。嗱、啊，這個就頭痛。所以我哋成个部署系要谂埋咧，边个做后备嘅人选？即系如果长毛选唔到，小丽选唔到嘅时候， 依咁即系我哋反而要睇翻梁天琦当日嗰个经验先至系最重要 的。所以咧，我觉得泛民主派咧唔好拗咧，究竟系咪应该而家呢个时候即系走佢呢个法律罅咧？即系俾阿长毛同小丽选，梗系当咗佢两个先啦。如果終審法院唔俾你上訴，咁啊唔使諗啦。咁、 嗯、 佢一定合併補選㗎啦。學阿李慧瓊話齋、 嗯， 即係都唔係浪費資源啦。咁你一定死咗一席㗎啦。咁又係佢兩個，嗰兩位餅佢㗎啦。反而就係、是，喂，如果佢兩個選唔到，咁我哋咪有個後備啊，大佬。